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呢个费兰尼搭卡维卡唔知道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窿啦，啱啱先啊 ？Rex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 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单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郑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起来，整个世界是真，老婆仔都走埋。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泰賀卿咧就走咗啦，因為我哋都已經好夜啦。 因為佢聽日出要錄音。 係啦，冇錯啦。咁啊，最近其實 Reg 啲哇錄音嗰啲 爆曬廠， 爆曬真係咧，就嚟要開三廠嘅啦，一二廠都唔掂真係。 係啊， 入廠嘅真係定錄音都錄，第一個入廠一定係我啦，屌大佬真係。 係。 唉，哇，其實真係幾威噶！由今朝早六點鐘開始咧，就已經開始係開始錄音啊，係啊，開始錄音嘅生涯。朝頭早六點錄到依家就又唔係好夜嘅，十一點零鐘咁啦，係咯，係咯，真係犀利，勁過啲外來武功啊！我嘅工作時間，哇，成日開始咳啦。咁啊，翻嚟講下第二單嘢啦。呢單嘢真係讚下我哋先啦。話咗㗎啦，恐咩暴襲擊啫？ 係咯， 劈友就劈友啦，係咪先？ 新執開始， 咪咯，成日喐下就濫用呢個恐怖襲擊呢個名詞，即係我哋都講過㗎啦。喺大陸最恐怖嗰個恐怖組織。咪就係共產黨囉，係咪先？有邊個恐怖得過佢啫？ 咪囉， 咪先？你睇樓下就已經知道啦，仲唔使我講啦，係咪先？但係你係樓下，你覺得恐唔恐怖啊？ 梗 係 恐怖啦！ 大佬唔係三五七日，係三五七年啊， 係咯， 都未完啊，咁已經夠恐怖啦！ 有錢入醫院，都唔 Q EQ 你， 係咯， 咪咯， 咩趕你出去添啊？入院要都唔俾你醫，都唔俾你醫啊！ 咪咯， 啊呢啲啊叫恐怖啊，大佬係咪啊？即係長期精神煎熬，呢啲叫恐怖，劈友。三五分鐘咋嘛， 濕碎 咪囉，只要你老咪索一聲 搞掂 咁就搞掂啦， 係 咪先？是有幾恐怖啫， 斬豬肉幾耐呀， 我都講咗呢頭講完啦，就是、即刻嚟一單俾你睇呀，唔係我導演㗎，係咪先？但亦我亦都唔係我亦都唔係神,ok? 不過我即係按照返個 劇情需要 中國國情係啦，咁我哋咪推 即係 推敲返出嚟啫。呢啲嘢其實即係唔好話我哋叻，係呢啲係細路仔都識嘅 常識 嚟嘅啫。呢啲 OK 好嘢喎，真係真係咯，常識嚟啫。咁啊，今次咧就轉地方啦，昆明玩完一次，咁梗係。即係輪住真辦㗎嘛呢啲嘢，好似奧運咁樣嘅啫。咁今次就轉去長沙啦， 湖南喎、 啊，湖南長沙咯， 係 咯、啊，湖南長沙啦，即係湖南衛視嗰度啦。OK， 喂，湖南人係咪兇悍啲㗎？其實 湖南人兇悍啲，不過今次發生嗰個又係新疆人喎、 啊，係啊， 新疆人烤餅嘅兩個，咁、 哦、 但係嗱。又唔好話人哋越南啊、馬來西亞發咩公佈消息混亂啦、啊，今次呢單嘢發生喺國內。只有你公布消息啦，冇人公布啦， 都系混乱， 都系好混乱。嗱，你听得明我话你好，你听完那的， 好， 好简短嘅，即系个消息。吓，你我读完之后咧，嗱，你解翻出嚟俾我听啊。 O K， 3月14号上午，长沙市5+0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街头就发生一起砍人事件啦，即系斩人啦。呢啲好明，好易明啊。咁啊，据长沙市公安局称啊，嗱，呢个开始啦。此案是由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而起，其中一名现场就被斩死了，一名行凶者在逃跑过程中就斩伤五人，其中三人就致到死亡，其中两名就是路人，一名就是斗殴人员，警方现场击毙了一人， 经营烤饼店的为三男一女，另外两名涉案人员是被控制。有媒体称，斩人者在附近经营烤饼店，与买饼的人发生纠纷，店用菜刀伤人。OK， 读完噶啦，问题嚟咯，究竟最后总共是斩死了几多人呢？但呢系呢条算术嚟噶，系咪先？嗱，你几清晰？你系我哋国家发布嘅呢啲消息，系咪先？我系 唔系斩死咪两个啊？ 吓， 斩死咗咪两个？ 三个。 唉， 两个斩死，一个被击毙。 其实我已经反复睇咗呢段消息好多次，我觉得我的智慧比你高啊，即系无谓浪费啲节目宝贵时间，再我都睇唔明。即系计数呢嘢，我唔系好差嘅咋，但我即系计唔到呢条数出嚟咯。我加减乘除都计嘅，都最后死几多人，我系唔知噶。系啊，仲有就系、是、就系、是、究竟斩嗱斩人系有两个嘅， 系啦、 啊。OK， 唔系佢嗱佢根据佢嘅文字写法啦， 系 有两条友，好简单啫，两条友互斩，斩捻死咗一个啦。OK， 另外一个逃走。逃走嘅时候斩伤咗五个人 ,ok,、 嗯、 其中两个就俾人斩死咗，跟住然之后呢一个呢就唔知点样， 两名嘅路人，一名嘅斗殴人员， 是啦， 但又有三男一女嘅，咁即係点啫， 我就唔明啦。 係，总之一斩咗堆人啦，我最后嘅解读都系斩咗堆人啦。係啦係啦，你鍾意啦，一斗又得，一堆又得。 老实讲， 系啦，一劈都得。 老实讲， 系 中国人，多一个， 即系都系讲，冇错， 一个唔少， 都系嗰样嘢，系好 cheap 嘅咋，人命喺中国，系冇所谓，多条都系又系咁，少一条又系咁。 嗯 ，OK， 我知啊， 系 将啲所有数字加埋嘅就系最后嘅实际人数， 系嘛？ 系 啊， 系，俾你泄露嗰一机密添。 你中意啦，都系最后嗰四个字各自解读啦，系咪先？咁啊，总之嗱，又斩咗堆人啦。咁啊，我哋。基本上几即系喺呢段消息里面就几肯定话俾你听啦，嗰两个人系新疆人嚟嘅。其实睇相咧，咁两个嗰两个都应该似系维吾尔族嘅人嚟嘅。 老师 ，OK， 咁嗱，今次就冇讲系恐怖袭击啦，系纠纷嚟嘅啫。咁其实同上次可能都系差唔多，就 系 我哋都讲过俾你听噶啦，啊，即系嗰个系一种积怨嚟噶嘛。 系咯， 所以即我再讲一次俾你听。即係小心啲喺尖沙咀某一個禮拜日係會發生相類似嘅事件囉。 係啊。 係啊。不過我換咗就唔係維吾爾族人。 嗯。 係香港人。即係揸刀嗰、那個。 係啊。 咁所以都係啦。 所以都呼籲。 小心啲啦。 所以都呼籲一啲嘢。係。遊行呢即係各位遊行即係 cosplay 又好點都好。 係。 真係唔好著套解放軍衫嚟遊行囉。 喔、 哦。即係你想表達啲嘢嘅時候。大佬可能斬撚錯人， 唔係嗱，又話真係咁，又話真係咁，即係我又俾少少 tips 國內啲同胞、 嗯、 ，OK 嚇、啊，即係你哋要試下在那個網上啊， 嗯、 手查一下一個叫王洋， 嗯， 王洋打的人 ，OK、嗯、認一認住佢個樣， 係啦， 認一認住個樣，即係如果嗰個禮拜日你見唔到佢嘅時候咧、 嗯， 哦，你即刻走啦， 係啦， 危險啊！O.K. 嗱有佢喺度咧，你定 安全 係啦、 嗯， 最多係嘈吵少少嘅啫，冇問題嘅， 冇事嘅。 O.K. 係啦， 係啦，但係你一見唔到嗰禮拜日，你見唔到嚇嗰、那個光光地頭啊，有少少須嗰人咧， 戴眼鏡啊， 係啦、 嗯， 哇，小心啊， 係啦， 可能有刀仔噶，唔係刀仔大刀添啊，係、 嗯、 啊，即係大刀王咁啊嚟曬㗎啦， 係 啊，所以啊，即係呢個係傑斯比， 唔係因為有佢咧、就有香港嘅警察喺度，第一， 係， 第二咧，咁附近嘅商户 organize 曬嘅， 唔係附近商户亦都會拉閘， okay, 雖然你買唔到嘢， 係， 你睇唔到任何嘢，但係你好安全嘅， 係啦，照買都得，冇問題， 係 啦，咪即係最多俾佢鬧兩句嘅啫，冇問題， 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但係冇人喺度就真係危險啊， 係啦，咁所以嗱，即係國內又發生一單咁嘅。嘢啦， 喂，咁其實解釋到上次昆明嘅咯， 係， 喂，昆明可能嘅係、 嗯， 喂，可能早嗰兩日前去昆明火車站買車飛， 嗯， 唔撚賣俾佢，第二日就斬鳩死人嘅喎、 哦， 都可能係拗交嚟嘅喎， 係啊，都可能唔係或者都係烤餅，都係唔係車飛，係買唔到兩件烤餅嘅啫， 跟住 係啊， 個擺度喺昆明火車站度嘅， 係或者買最後兩件烤餅，咁又俾啲漢人買咗， 嗯， 咁我八個維吾爾族人咪即係。顶你个肺！上一镬又俾你买，今镬又俾你买咗，你老母就位都系要斩你啊！即系咁样嘅啫，都系。 喂，咁而家翻上内地其实都几麻烦噶、啊，香港人。 香港人有問題嗎？ 我哋又唔識斬人係咪先？又唔係兇狠。 不過我都覺得係㗎。係 啊。 即係我譬如即係自從 Red 架早兩日俾啲東特厥 hit 咗，我發現東特厥係分唔到咩叫漢人，咩叫香港人，乜嘢係中國網站同埋乜嘢香港網站係分唔到。 冇錯。 即係如果之前我都仲幾少少定當就係、是、喂，即係如果譬如佢斬到上嚟，我同佢大聲嗌聲，我係香港人。咁又 停手，大家都停手， 面 跟住又攬住膊頭啊，自己有， 即係都乃念下當年啊，廿幾年前， 嗯， 啊，佢哋出嗰個吳以開戲，都係我哋香港人營救佢， 我要撐 屌你老，你但係又發覺佢係唔識分嘅， 係啦， 係啦，咁所以都係有少少驚驚地嘅呢個嘢，係啦， 小心啲啊， 小心啲啦，大家，咁啊，再講多單啦， 係啊， 講下好多網友就叫我哋講下歐伯事件啦，咁啊歐伯即係要講下姓歐嘅，係一位阿伯嚟嘅，廣州人咧就個個都知佢叫。知道邊個叫做歐伯㗎啦，咁如果你唔係好清楚呢，其實上返去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咁就都沉到好底下㗎啦，如果你三幾日後聽，咁但係盡就都可以揾得到嘅，就係、是、呢、這個禮拜呢，我唔記得邊日呢，早兩日，即係我諗係上即係11-12號啦，我諗啊 ,round 11-12 或者12-13號到啦，咁就有幅相都幾震撼嘅，就係、是、歐伯呢就喺屋企自殺，咁、就割脈，咁就就其實發生咗咩事呢，咁其實香港嘅有線新聞都有 報 有即刻上返去廣州就報道啦，咁就據稱就係咁樣㗎啦。首先歐伯係一個咩人先，我哋要講下佢嘅來歷啦。其實歐伯真係無人不知㗎，就係、是、呢佢就係一個退休嘅一個老人家嚟嘅。 係 ,ok, 退休之後啦，即係你可以咁解讀啦，佢就冇咩事做啦。啊、多管閒事 ,ok, 我用個五毛黨嘅口吻講，咁就好好鍾意管閒事嘅，特別係啲乜嘢呢，呢個公車使用三公問題 ,ok, 成、日搞呢啲嘢嘅，咁佢又好，咁同埋呢佢就好鍾意搵傳媒嘅報紙呀、啊、廣州嘅報紙呀、啊、電視呀嗰啲呢，即係電視台人呢無人不識佢呀，特別譬如話我個老友記啊，彭彭啦，彭彭應該都差唔多係喺廣州，應該係南方衛視第一個即係報導歐伯嘅新聞嘅。咁而家跟住咧，就打後幾年咧，其實譬如話仲有廣州台另外一個節目啦，珠科特工啦，係珠科特工啊。 OK， 喺廣州係讀珠科特工嘅，因為珠嘅珠。咁又亦都係會成日上去，即係經常會見到歐伯嘅。咁啊，歐伯呢幾年都係成日就係管住啲啲公車使用啦，例如譬如話，即係佢就好，佢真係好，佢係好有魄力，好有心機嘅，即係好多廣州人都服佢。譬如話，佢認定一嗰個目標嗰架車係公車嘅時候咧，佢鎖定目標咧，嚇、啊、你撲街啦，你嗰個官就係撲街，佢真係咧跟足你，即係仲勁過狗仔隊啊，跟你24小時、48小時咁跟，睇下你架車係有冇私用。譬如一見到你原來夜晚揸咗架車去唱歌嘅。哦，你仆街啦！即刻 call 傳媒就走嚟拍，咁所以咧佢就辣咗好多火頭噶啦，已經。咁近一兩年咧，其實咁同埋咧，佢就係、是、佢住嗰個小區咧一個位，即係選出嚟噶嚇嘅一個即係嗰啲叫做咩咧？應該係即係代表住啲市民啦嘅一個啲代表咁樣啦。OK 即係一個小區代表咁樣啦。咁有本證嘅，有個證俾佢噶。咁然之後跟住呢就究竟發生啲咩事呢，就係、是、其實近呢一兩年呢就已經係我嘅揣測啦，冇嗱又即係聽完嗰啲可能有啲覺得唔啱聽，又叫我拿出證據來啦，咁但我又冇證據嘅 ,ok, 但即係我係從件事去睇啦，咁呢就係、是、其實已經開始呢廣州政府嘅人動員呢係去整佢㗎，譬如點樣整佢呢，即係都係五毛黨手法啦，譬如話即係喺網上抹黑佢呢，因為佢有個微博㗎，即係歐伯有個微博㗎，咁然之後就不停又喺度即係揭佢啲私事出嚟啦，或者佢屋企啲人啦，佢個仔啦，就做嗰啲乜嘢啦，抹黑啦，污蔑啦，乜嘢都做齊㗎，咁佢嗰個家庭即係個壓力都好大，譬如家人又即係叫佢你唔使咪搞咁多嘢啦，啊！即係個嗰人個仔同佢講：你搞嚟我度啦！而家乜乜乜咁樣，咁嗰個壓力都好大。咁12-13號其實發生咗咩事呢，就係、是、咧有班維穩人員 ，OK， 廣州班維穩人員上門上佢屋企，咁咧就收咗佢個證。 冇俾原因佢喎，收咗佢嗰個居民代表證啦 ，OK， 咁然之後咧佢就好激動啦，咁即係佢個你可以話佢嗰個表佢嗰個反應係好偏激嘅，即係佢就喊曬口咁啊！你做乜收我啊？喂，大佬而家係啲市民信得過我嚇、啊，選我出嚟噶嘛？咁你俾個原因我先得㗎，冇人俾原因佢，咁佢就當住啲維穩人員面前咧就割脈，咁啊割到都幾深下嘅，即係而家成隻手即係有少少機會係變咗殘廢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好似係割斷幾條血管啊之如此類嘅，即係真割嘅，唔係假割嘅，咁然之後咧就就發生咗件咁嘅事啦，咁佢而家其實就生命冇乜危殆嘅。咁因為我哋見到喺有線新聞咧，佢嗰、那個報導咧，咁佢都有接受訪問，咁但係個心情就仍然好激動啦。咁件事就係咁啦，咁好多網友咧就即係話喂，我哋不如揾下佢啦，睇下可唔可以北上打上前啊，有冇啲嘢可以幫下佢啊，之如此類啦。咁我哋今晚咧其實就做節目前啦，咁我呢一兩日咧我都嘗試過去揾，即係揾佢嘅聯絡，咁我最後其實都揾到啦，咁我就同阿 Roy 哥亦都聯絡咗啦，今晚咁我哋就睇下希望咧。其實我真係已經好撚忙，咁但係我希望我嚟緊呢個禮拜可以做得到啦。下一集嘅北上文道咧，亦都可以交代下啦，或者我試下我嘗試下揾阿歐伯又錄翻條聲，咁然之後同大家分享下究竟發生過啲咩事，由佢第一身去講翻出嚟就最好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壓力㗎啦，我哋做得幾多我真係唔知啊，因為咧佢嘅醫院嗰個房咧係已經俾好多公安人員 高度監視 監視住㗎啦，即係有線一做完訪問咧，就又辣著火頭。其實即係令我回想翻幾年前李旺陽嗰單事件啦，嚇咁其實有線即係要俾翻個 credit 佢嘅，即係我諗都冇乜邊個台做啊嚇。咁所以我嘗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佢啦。咁我電話號碼就有㗎啦，咁我就會嘗試去揾佢啦。咁其實即係揾佢嘅過程裏邊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譬如話。我又唔想開名啦，揾過啲某啲廣州嘅人士啦 ，OK， 即係都有啲力嘅 ，OK， 咁啊提起我同佢話，喂，你可唔可以俾阿歐伯個電話，幫我揾阿歐伯電話啊，俾我啊之如此類，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嘅意見就我咁講啦，唔好鬥呢個人啊，呢個人咧，佢好鍾意出風頭噶，好高調噶，喐下而家其實我哋啲嚇。廣州媒體咧都準備嚇、有個默契啊， 冷處理 自我審查啦嗱，呢啲就係自我審查，懶待佢啊，都唔係懶住飛歐佢。嗰、那個人同我講，準備飛歐佢，因為好簡單啦，即係我諗政府唔係淨係俾壓力啊歐伯，亦都俾同時亦都係俾壓力廣州嘅傳媒，你唔好再接觸呢個人啦，搞少啲嘢啦。其實嗰啲壓力一定係嚟自廣州做官嗰啲人啦。咁所以呢單嘢 即係可預期喺內地嘅媒體會好快會消失呢個人物。 係啊，係啊。咁所以仲即係再解釋下咯。歐伯咧嗱冇乜機心嘅呢個人。其實我哋睇咗佢七年八年啊，呢個人我哋即係我七年前八年前 佢大概幾多歲到啊？即其實 幾老下㗎啦，佢退休㗎啦。咁其實呢個人係你真係見嗱，即係如果佢有機心嘅話，你一早已經見到佢有機心㗎啦。OK， 咁佢你只係唯獨你即係你只你點你夾硬要我去污蔑佢咧？我最多係話呢條友幾鍾意出風頭嘅啫。OK， 又或者嗱，佢係咁樣，因為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嘅老百姓，受嘅教育一定係又唔係好多下嘅。咁佢好簡單喺佢嘅 mindset 就係話咧，報警你又唔理我㗎啦。我揾到嗰啲公車私用嗰啲，我咪揾你傳媒咯。佢係明白嘅，嗰、那個第四監察權咧係好重要嘅。OK， 所以佢就喐下就揾傳媒噶啦。咁有時可能係真係會犯咗一啲人就係話，你雞毛蒜皮又揾我，屙唔出屎你又揾我， 乜鬼 都揾我。咁可能有啲人覺得佢煩啦、又或者然之後啲官又覺得呢條友好難搞，即係好難纏嘅，咁所以咧就近一兩年咧就見到一開始就 做嘢啦，即係總之啊個權力嘅核心就開始做嘢啦。咁啊包括就係對媒體嘅做嘢啦，或者對佢嘅又開始做嘢啦。咁啊今次就連佢嗰本代表證，唔係嗰個居民代表證都收埋。咁所以咧就係我同意係值得去關注一下嘅。咁我哋嘗試一下睇下。我呢個禮拜啦，咁我就即係、我希望下禮拜我睇下會唔會好彩嘅話，咁我哋可以接觸到啊歐伯啦。 係咯，就算做唔到訪問都睇下佢而家情況係點樣咯。 係啊， 搭翻的就六十一歲嘅， 咁六十一歲，咁啊喺廣州真係冇人唔識佢㗎啦，好 hot 嘅呢條友，咁啊佢我想講嘅就係話佢真係冇機心咯，即係呢個人，你又你喂佢係咪選人大啊、選政協啊、選廣州市副市長啊？選腳趾友，鬼得多人同你選咩？咁佢即係佢就係抱不平啦。咁你係我係承認佢都係一個多管閒事人。咁但係多管閒事啫。咁但係即係唔應該受到咁嘅對待啊。同埋佢就係衰一樣嘢咯，又係衰即係生錯地方咯。咁又鍾意尋找真相咯。呢啲人呢即係又即係係一個時空錯配嚟嘅，悲劇嚟嘅。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我睇下有咩幫到佢啦，即係其實係咪錢可以幫到佢呢，我唔知呀。咁、我哋搵咗呢個人，我哋先 接觸咗佢先。 接觸先再 但係聽你咁講其實即係當係呢個 case 咁計啦，有啲危險嘅。即係 唔係我哋真係誓要去入刀山，有危險咪揾阿的咯，係咪先？的最唔怕危險嘅， 都係搞我啦。 係啊，唔好搞叻嘅先啦。你 hack 入阿的個 Facebook， 哇係喎，係喎，係啊，喂，真係你 hack 入阿的個 Facebook 啦。唔係，我哋唔係介意你 hack 啊。系即系你大佬你 hack 入嚟咧，你嗰啲設計太靓啊，大佬！你唔系我哋头之前嗰啲土耳其品， 真型啊！我真系觉得型啊！真系， 屌你有冇你整嗰啲咩话红当当啊，几粒星啊嗰啲？喂，唔好搞啲大佬，你一系就整个范冰冰入嚟嘅，咁又唔捻同，系咁可以考虑啊，真系系咯。 我要楊冪啊， 係咪啊？好都得嘅。咁啊，仲有咩啊？ 唔係，同埋即係再講多少少啦，即係關於打傷。 打傷傳有冇更新啊？ 今個禮拜冇乜更新啊， 冇乜更新， 唔係應該咁樣講，有睇過，咁但係就冇乜款項落去恆生嗰度啦。 OK， 咁啊，另外呼籲少少啦，因為之前其實都聯絡過好我記得一兩位嘅朋友啦，咁就關於上次我哋拍賣嗰度啦，咁因為我好未收到你哋 email 按翻張 receipt 啊，咁如果其實你入咗數嘅就話俾我聽啦，因為有陣時個數例如上個禮拜 mark 咗嘅時候，我其實都唔知道。系咪你哋入啊？定系一话系其他嘅？ 喂，主动啲啦 ，send 翻个电邮过嚟 ，recordsin@recordsin.com 啦， 系啦 ，dot hk，send 翻嚟个 email，recordsin@recordsin.com.hk 啦，咁就即系通知翻我哋啦。如果系喺个上次个拍卖会度已经入咗钱嘅话，就话翻俾你听。 OK， 咁啊，第二样嘢就系你个 case 嗰度，即系希望 系啦，我哋会尽快，唔使惊。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即系泵水先，你唔使惊，一定我哋今年嘅目標呢係40万 ,ok, 希望可以籌到即係40万係拱咗出去嘅，唔喺我哋個户口入面嘅。咁我哋一路係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咁所以呢個案係會即係會搵㗎， 繼續搵， 係會搵㗎，一定會搵到㗎，我覺得。咁仲有就 我想問有冇講過個 banner 個打上 去。啊係呀，嗰個冇啊，嗰個要多謝阿馮總啦，有一日阿馮總亦都好即係好有心啊，其實就係因為Regga 就 我講少少啦，不過其實而家講有啲慚愧嘅，因為個網頁啱啱歸咗咧。 我唔係歸一段短時間咧，啱嘅。 就話説咧，就係喺二月尾，即係上個月尾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我網聽網店朋友可能知咧，就揾咗 agent 幫我哋搞掂咗啦。其實可以唔使經 agent， 不過你知我哋即係物有你萬機啊嘛。咁佢就有呢個 Google Apps 同埋 Yahoo 嘅，所以之前咧喺冇事之前咧，唔係係啦，即係而家都冇事㗎啦，係啦，就會見到咧多咗幾個 banner 位。 係 OK， 咁咧就大就話呢度 banner 位其實就會有啲廣告收入嘅。OK， 咁我即係當然啦，個數收入唔會話特別多啦。咁但係我諗就係即多啲 banner 位，可能有啲網友咧即到眼都花啲啦，揾嘢煩啲啦。咁我覺得如果令到呢件事有意義啲咧，就我同阿傑先咪同阿的傾咧，就話不如將呢度廣告嘅一半收入咧，就擺翻入打賞錢嗰度。 係， 咁令到都希望呢即係令到呢件事都幾有意義啦。 好感謝馮總嘅。咁所以我又希望呼籲一下啲Regga 先會員啦，或者非會員都係㗎， 係啦係啦， 親嚟 Regular 先嗰度呢 就唔其實就唔一定要 click 嘅係啦。 就要幫幫手啦。 幫幫手你 起碼我哋俾到一個 有意義啦 ,motivation 俾你。 係啦係啦。咁你開個網頁就得㗎啦。 係啦。 你開網頁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見到啲 banner 真係有興趣你咪撳 click 啦囉咁。 即係我哋都知明白嘅大家都上網上幾十年啦。 係啦 ,ok。呢啲咁啊 click banner 真係煩撚都嘔嘅 真係。唔使刻意 click 嘅。同埋冇原因冇動力嘅 ,ok。但我而家就俾一個少少嘅動力俾你啦。 係啦。 你 kick rack 架入面嘅每一條 banner 呢其實係可以幫到即係中國或者香港嘅弱勢社群嘅。 係點樣 提一提大家嘅即係喺網點都我同人都講過千祈唔好 狂擊 係咁狂擊嘅。咁呢個係會令到阿馮總會俾人 ban 下 架。Okay, 咩可唔可以俾個 definition of 呢個狂擊呢 即係話你喔、哦、我覺得。 譬如我 kick 三腳得唔得你三腳。 即係可能你撳兩三下 OK 嘅。 係 OK。 但係你一日喺咁 kick, 即係幾十一百次一百幾十次。 冇好似 hiker 咁樣。Okay, 即係你啱你其實呢嗰個機制就係話你瀏覽 Regasin 個網站呢其實佢都會有一啲即係佢會計入去可能佢見到個 banner, 佢都會有一部分可能佢多啲次數嘅即係代替咗你撳入去嗰個廣告之外呢、即係其實佢知道個廣告係接觸到有人睇過咁、 okay, 其實已經足夠㗎啦。系啦，就千祈唔好狂 kick 嗰個啲廣告， 即係你聽完嗰集，你覺得啊好冷門，要我 kick 一啲嘢先咁樣， 係啦，又得 一點咁 OK 咯， 係咯。 咁呢個有度好嘅，呢、這個咧就真係可以每個月報條數俾意思啦。 好， 雖然第一期咧我就未收到啦，咁但係都即係好詭異啊！即係 冇所謂，多少有 我輕同你報下不如，即係我少做北上啦，唔係啊，就係嗱三月一號至三月十五號啦，暫時依半個月啦，個煙琴咧九一一。真係啊 又係有啲飛機 即係啲喎係喎嘩好撚邪 係就咁樣啦 ok 好啦咁啊多謝有一半係我哋㗎喇喎又 係啊四百五啊真 係啊又進帳四百五啊真係開心甜到漏啊 ok 咁啊甜到漏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啦 好啊 聽隻歌仔先啦隻歌呢就歌名我係未知唱歌喎又未知總之係一隻法國歌因為我都未揾因為我都未揾 係 啦一定係一隻好啦好聽嘅。 Shut your love fit, 係啦 ,ok, love fit, 博多多咁樣啦 ,ok, 點曬 ,ok, 休息一陣我哋返嚟第三節。 Homme délicieuse, à mon enfumeuse, ma petite crâneuse, ma veuve joyeuse, lorsque je t'allume.Toi, ma blonde exquise, dissipe mes brumes. Moi, la vilaine fille, pendue à mes lèvres, qui crame et qui brille, mon infréquentable, ma mauvaise élève. Lorsque tu m'allumes, je caresse le diable. Aïe, aïe, aïe, aïe, aïe, oui, le diable.Après l'amour, pour avant la mort, remplir de volute l'eau du ciel qui dort, pour faire comme Gainsbourg, pour faire comme Marlène, pour braver le sort. Oh ma régulière, ma petite sorcière, lorsque je t'aspire, mon Dieu quel plaisir, mon adolescente, tu me feras crever tellement tu me tentes.Oui, tu me tentes. Aïe, aïe, aïe, aïe, aïe. Quand de toi je me prive, quand je fais carême, quelque chose se brise, quelque chose se fane, doucement se déchire la soie de mon âme. Quand je me raisonne, quand je tourneLa page de tes cendres grises, de nos nuits sauvages, je sens ma jeunesse quitter le rivage. Ouh, ouh, viens donc la petite tendresse toxique, Camille silencieuse, douceur interdite. Il faut qu'on se lâche, il faut qu'on s'oublie, il faut qu'on se quitte.Oh ma confidente, mes nuits d'étudiante, ma chapelle ardente, ma défaite brûlante, il faut que je tâche d'oublier ton goût, ta douce tourmente. Aïe, aïe, aïe, aïe, aïe, oui, tout le monde.